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讲述青年艺术家的生活故事，展示跨世纪人才的艺术历程。 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特别节目， 电波过处，百花绽放。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这里是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系列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入选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的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优秀程派青衣郭伟。郭伟你好。 你好。 好，那么应该是简短的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了一个招呼了，是吗？ 嗯，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说到郭伟呢，可能这个圈里京剧界的人呢，对你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对你还不是很熟悉，没关系。这个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大家可能对你就比较了解了。说到郭伟呢，应该说，郭伟呢是这个嗓音非常的宽厚啊，也很甜美，扮相的也很端庄大方，而且呢，你在你的这个京剧的艺术生涯当中呢，也演了不少的戏，比如说这个程派戏，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 对， 这些整出的都可以演出， 对，一些程派的代表剧目《窦娥冤》之类的，这些， 都可以演出， 都可以。 另外呢，像一些老生和青衣的对儿戏啊，像《鹤后骂殿》等等的， 对，《鹤后骂殿》《红鬃烈马》这种对儿戏 都可以 也很多， 另外呢，还演出了像《吕布与貂蝉》呐，《秋江》啊，像这些都不是程派戏了。 对，不是程派的。 嗯， 那时候，因为我的嗓音条件，又宽，当然又亮，所以呢，老师们就是说可以试一下，不唱程派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从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唱不是程派的那些戏。 那么也就是说你最初的时候唱的不是程派。 最初的时候是唱，因为我从入学，我是1988年入学，完了一直学习程派，我的程派是一直没有断的。 一直没有断，但是这个期间呢有学其他的派别。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要就是分好多课程嘛，不要不是就是说一直都是学这个派，不是都在学校不是这样子的。 他可以对流派都要接触， 都要接触，对，要吸取他们的好的地方，都要学。 所以呢，你就演出了像《吕布与貂蝉》呐，《秋江》啊，《白蛇传奇》啊，还有这个《忆亭谣》《延禧娇》等等的。 对，新编戏，新编历史剧。 那看来你涉足的面还是相当广的。 对。 那虽然说呢，这个一提起郭伟呢，大家都知道你是程派青衣， 对， 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流派呢你也涉足了。 对，主要是程派。 主要是程派。 那 学习程派呢，刚才你也提到从1988年就开始学习程派，那到现在呢已经有快20年了。 对，我是1988年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完了以后一直学习了9年，1997年毕业，完了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 那说到这个京剧啊，可能尤其是一些青年观众就觉得，哎呦，这京剧太古老了，太久远了。其实说到它的古老呢，也真是在200年以前就开始有京剧了啊。 对对对。 那么在200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当中呢，使这个京剧呢成为一个国粹，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然而呢，坐在我面前的郭伟呢，是青春靓丽时尚啊，确实是历史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结合了。 您过奖了 啊。那从88年就开始学习程派到现在呢将近2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么漫长的岁月确实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记忆，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 嗯 有很多，就是我 就是现在想起，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真是，那时候从不懂得什么是京剧，不懂得什么叫戏曲，那个时候开始一步一步的学，一直学到现在，知道啊，京剧的艺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学不完，博大精深，就一直到这种过程，我觉得哎呀，真是想想挺有意思的，挺值得回忆的。 确实，京剧呢，大家老说它是国粹啊。 对。 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呢，都从京剧当中的吸收了很多的营养。就说明它是多么的丰富。 对，是的。 应该说呢，这样吧，郭伟，咱们从现在谈到过去，好不好？ 好。 现在正忙什么？ 现在呢，我正在忙大奖赛。 对。 因为中央电视台CCTV 主办了一个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所以呢，在九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忙这个事情了，完了，一直到十月底我们要参加决赛。 那么听说你已经进入决赛了， 是 啊，祝贺你， 谢谢。 这回就是从初赛、复赛一直到决赛，初赛的时候参加人数有多少？ 初赛的时候是好像是400多人，全国 都是专业的， 都是专业。这次全部都是专业，没有业余的。是初赛是450多名吧，还是多少？反正400多名。完了到了复赛时候刷掉了300多名，还剩100名。 真是百里挑一了啊！ 完了以后，现在呢，决赛呢，还剩下46名吧。 那决赛已经就到46名了。 对， 那进入决赛真的是很难的。 很难。 你觉得你这回发挥的怎么样？参加大奖赛？ 我自己觉得我发挥的一般。不是我想象，因为我想更完，我要更完美一点，但是呢，可能还有一点不尽如人意吧，我自己觉得。 那你觉得这点不尽如人意是怎么造成的？ 可能是有点紧张吧。因为这种大奖赛真的是给人一种心理，哎呀， 反正压力特别大。 对，压力特别的大，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这个事情了，没有办法去想别的，所以可能在上台的时候可能心情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可能就影响到发挥正常。 就是有没有想到说我要想通过这次大奖赛呢拿到一个好的名次，是不是这方面想多了也容易造成压力？ 对对对，就是不能杂念太多，就是一心想把戏弄好。本来我是想，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是想想拿个好的名次，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老想说，哎呀，我要拿名次，我不拿名次，不能老这样，还是要想，我还是要向大家汇报，展示， 就是把心态呢放平和一些。 对对对， 实际上呢，台下10年功，台上10分钟啊。 对， 实际上那时候着急，那时候紧张已经没用了。 哎，对， 因为功夫都是在这之前。 对，在这之前练的。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正常发挥是最好。 那这回竞争激烈吗？你觉得？ 挺激烈的。 他们的水平都怎么样？ 这回我觉得青衣这个行当，竞争力特别的强，好的演员特别多，因为我复赛的时候从头看到尾，我一场都没有落，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当你自己闭上门的时候练功什么的，你是外边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到以后你才觉得，哎呀，好的太多了，自己还得努力，还得继续的往上走，要不然肯定会落到后边。 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呀。 没错。 然后出了这个井盖以后，觉得哟，怎么好了这么多呀？ 没错，外边太多好的了，像外地呀、外省的呀，又都特别好。 那你觉得你目前的这个水平是处于什么这个档次？ 怎么说呢，反正我自己总是在检讨自己，我总觉得老是不足，反正就是跟好的 确实呢老觉得自己不足，做的不够，这样才能进步， 不够完美， 才能往前走。确实，我知道你们现在梅兰芳剧团呢，说起程派青衣的话应该是非你莫属了。 对，就我一个。 所以对你来讲呢，也是一个施展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我非常珍惜，对，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好，那么刚才呢，说到你最近忙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奖赛的事儿。 对。 再往前倒，就是前些时候呢，好像你们梅兰芳剧团呢，又为你量身定做了一个戏，叫《孔雀东南飞》。 对。 啊，这也是程派戏。 对，这个是文化局，发下来的剧本交给北京京剧院，院领导呢对我呢也比较重视，把这 把这个重任啊交给了我，让我来担当这个女主角。 嗯 嗯，我当然也非常感谢院领导对我的信任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把这出戏弄好。 嗯 嗯， 这个戏对你来讲应该说是一个挑战了。 对，因为好像我从来到京剧院以后吧，我弄了不少新戏，但是呢，这些新戏呢都不是程派，都是因为人物而定的那些没有派别的那些， 更多 角色 哦，没有派别的。 对，因为他是、哦、比如他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孩，那我就按照花旦去演，就是这样。所以呢，程派我是第一次，所以对我来说。挑战也是挺大的， 这次应该说是一个大青衣的感觉。 对对对， 关于你这个排演《孔雀东南飞》的这个场景呢，我们前些时候的记者张璐呢，去特意给你录制了一段，咱们听一听你在排练现场的这个表现，好不好？ 好的， 你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吧，就是你有紧了，你说就没有感觉了，是吧？ 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呢捕捉到的郭伟呢在排练现场的一个片段啊。 嗯、 哎呀，听到你的这个排练呢，确实感觉到这个非常的辛苦。 对 啊， 挺难的。 一板一眼的，真是非常细致啊。 对对对， 嗯、 老师说的很细致、 这个。对，这个京剧呢，不仅是唱，同时这个表演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做嘛，唱念做打嘛，嗯，这个做也很重要的。 是的， 嗯， 那么说到呢，你现在取得的一些成绩啊， 嗯、 应该是离不开你老师的培育了。 对，是的，嗯，我从刚入校就和李文斌老师学习，学习程派，一直到我毕业，一直跟着他。嗯，没有，可以说没有离开过吧。 嗯， 就是这样。 其实呢，刚才在现场的时候呢，大家已经领略了啊。你看这个老师对你是那么的严要求， 对， 同时呢对你又是那么的认真。 对对对、 啊。其实呢，只有这样严格要求才能够出活。 嗯，是。嗯，我的老师呢，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严厉，对我从小到大吧，可以说现在我毕业了，我毕业这么多年了， 嗯 我在舞台上也实习了，演出了很多了，但是呢每次他都对我还是非常非常严格要求， 嗯， 一个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哎呀，就是不能错、 嗯、 要是错的话他就会非常严厉的批评你。 嗯 嗯，对我很严厉， 很严厉啊。 对对对。 同时我也知道郭伟呢是你老师的爱徒了。说到郭伟的老师呢，咱们不得不提到啊，就是著名的程派教育家李文敏老师。 对，是、 啊、 嗯， 应该说呢，他对于培养程派的新苗啊，传承程派艺术呢，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对， 他有很多的这个到目前来讲在京剧舞台上活跃的程派的这个学生 嗯。嗯，对，是非常的多，像火丁姐、张火丁、 嗯、 还有李海燕、 嗯、 还有像我啦，还有上海的赵欢啦、 嗯、 都是李老师的学生。 都是李老师的学生、 嗯、对、 嗯、应该说李老师对你们确实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哈。 对对、 啊、 是。 我知道李老师人呢非常直率， 嗯 啊、甚至有时直率的呢有一些不是说很委婉啊。你在跟他学的过程当中你们出现过矛盾没有？ 矛盾没有，因为可能我是从小到大都跟着李老师，我非常清楚李老师的为人和性格。 嗯。 所以呢，有时候李老师像给我们提出要求啊，或者说我们呀、啊，我们都可以理解，而且我们都可以接受。 嗯、 我从来没觉得过委屈，也没觉得啊，哎呀，李老师那么厉害呀，说的我倒没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太了解了。 嗯，有没有那个时候说的你这个无地自容的时候？ 嗯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是因为办戏，因为李老师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私下他都非常严厉，在办戏的时候他经常到后边去看我们， 嗯， 就说有的时候不像别的，有的老师可能是啊到开戏的时候到底下去坐着看你的戏，他不是，他在开戏前就到后台去了，到后台去以后就看你的扮相， 嗯， 看你的头上。我记得小时候那是还没有毕业，我自己化妆，自己化妆，我可能眼睛画的大了，因为不会画嘛，完了画的特别大， 本来这眼睛就大， 对，画特别大，跟黑窟窿一样。完了，我自己知道难看，因为我不会画嘛。完了，老师看了以后，哎呀，给老师气的呀，老师你这眼睛怎么画成那样？当着好多好多的人，哎呦，当时给我委屈的就哭，其实我不是想画成那样，我是不会画、 啊、 我就哭。好，那时候人家说哎呀你别说他啦，他那么小什么的，就是这样。我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老师太厉害了、 啊、 那时候小。但是呢现在呢毕业了工作了，我才感觉到老师是对的， 嗯， 办戏特别的主要。你一办戏你办好了，你在台上会给人一种哎呀赏心悦目，对、 嗯、 你要办不好的话哎呀让人看见那么难受、 嗯、 这戏就更不好唱了， 其实就砸了。 对， 形象上的首先你有没有吸引住人， 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老师这样是对的，等大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慢慢的随着这个阅历的增强、年龄的增长呢， 对 老师的一些辛苦呢也开始理解了。 对，是的，小时候是不理解的、 对，其实说到这个扮相啊、我倒觉得这个郭伟，我觉得你的整个的这五官的长相的比较欧化、 是 这样吗？ 是 比较 的古， 比较 古一点，对， 鼻梁比较高， 对，因为东方人都是 扁一些、 扁一些，对、我就是比较古一些， 所以你扮出来的这个扮相比较特别。 怎么说呢？是他们可能是原来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哎呀，这个小孩扮的很像小洋人嘛，是不是外国人啊？但是现在大了以后就好些了。 就好一些 了。哎，对对对、 嗯。你觉得你这个扮相对于你这个京剧方面的这个发展来讲，是好呢，还是说是个阻碍呢？ 我觉得不是什么阻碍，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觉得都在那个发展嘛。 嗯， 只要你漂亮，你不管你是欧化的还是中化的，我觉得只要你漂亮的话，我觉得观众都可以接受的。 嗯嗯，是的，现在大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强。 对呀， 不是说传统的，就是极其中国味儿的。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好，那么咱们刚才就插了一个小插曲啊，这样咱们再听一听你的老师李文明老师是怎么评价你的，好不好？ 好的， 那个，因为郭伟嘛，考学校的时候，比较小。这真是的，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哟妈，一个你这什么时候才能给他们教出来啊？啊，他嗓子小时候跟小猫似的那么窄。后来真是，后来说郭伟，叫人都会用气了，他进步还是挺大的。他在学校里的呢，一共学习了9年，有2年预科，比这个以前学习的同学呢时间都长一点，因为他这预科2年主要是文化课的问题。他们这个一批学生呢基础啊砸得还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这个来的时候比较小，时间呢比较长，所以基础课这方面呢就是基本功呢好像还这个还算不错吧。因为我们这个学京剧的，他虽然是学文系的啊，大学文系，但是呢你是戏校毕业的学生呢，那么基本功呢是一样练的。主要有些呢像这些什么把子课呀、探子功啊，那这些都要跟上来。所以他在这个9年当中呢学的呢比较多，另外他在这个当中也学了一些什么刀马戏啊、刀马旦的戏啊，还有一些花旦戏啊，还学了一些昆曲，所以呢他这个比较全面，他学习上还是比较踏实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成熟一点，是吧？哎，对这个你比如说排新戏啊，是吧？但是你一定要有基础，是吧？你继承你才能发展。那个时候搞专场，演了一个点做工的头了，很小，一转身是吧？他一转身呢，观众哇就满堂好，因为他很小，扮一个那铁镜公主，哎，扮相很好看。他扮那个旗装啊，哎，扮上旗装很漂亮。小时候扮出戏来，观众后来对他好像还不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说就是前台的观众和后台的演员，那些老的看了他们一个，还没有一个。就说，所以我那天最大的安慰就还没有一个说什么玩意儿啊，是吧？所以那天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没人在骂，你知道吗？有的观众看完不值人家骂两句话，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吧， 这李文明老师非常逗啊，说的这个啊，说看你的演出，别说这什么玩意儿了，别这样就吵， 是、 这标准也忒低了点儿。 也不是，现在就是，哎呀，现在就是，唱戏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这些唱戏的都希望，哎呀，唱完了以后大家能说，哎呀，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真希望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有好多老的戏迷啊，就对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可能是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有时候就对我们有时候可能表现呀会打不满意呀， 就感觉是不骂就算不错 啊，对对对，他们能够高高兴兴的出去，哎，我就觉得今天算是 成 功 了， 对， 所以呢，以后还得要这个演完戏以后，人说郭伟棒，挑大拇指，那才是你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对对，是的。 刚才我也听到李文明老师说到，说的以后你要再成熟一点，你怎么理解这一点？ 可能是在理解方面成熟一点吧。 比如说对角色的理解。 对对对，老师总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在模仿。还没有化为自己的东西，但是化为自己的东西需要达到一定的层次，在理解方面达到一定的层次，所以呢老师总是说一定要多学习，多看书， 对，是一个积累的结果， 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理解啊，那我想问问你，现在排这个孔雀东南飞，应该说是讲述了一个这个温柔贤良的儿媳，因为这个婆婆不喜欢她，处处为难她，然后这个儿媳呢最终自尽的传统故事，好像还提供有点这个悲剧色彩的。 对对对， 那你怎么理解这个角色，你扮演的这个角色？ 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的那种 那种东西吧，可能我们现在的人不可理解。 嗯， 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嗯，我呢，所以我呢就把那个原来孔雀东南飞的诗，给他从网上摘下来，摘下以后，我去找我的文化老师钱世明老师， 嗯， 给我从头到尾把这个诗给讲了一下， 嗯， 讲明白了，哎，这回我才明白，哦，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呢就用这个诗来理解这个 人物， 人物，对，嗯，因为我们并没有没法去感受， 嗯， 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到原来那个时代，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诗写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去体会， 嗯， 是这样。 对于历史呢，很多就是只有两种，一个就是自己去体验，另外就是通过学习教授来感受这段，那你只能是后者了。 哎，对对 对, 哎，对, 对, 对，我是后者。 通过你这个演出，大家对于你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肯定呢， 嗯， 还是说也有些微词？ 嗯，好像是肯定的， 肯定的多一些， 嗯，对，说比较适合， 嗯， 一个是比较适合程派， 嗯， 演这出戏，一个呢就是说看我平常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因为这刘兰芝这个人物她也是年轻漂亮， 嗯， 心灵手巧，也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呢说还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嗯, 嗯，这出戏什么时候公演？ 大约定的是10月中旬，但是呢因为院里的工作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只能插空去排， 就是，哦， 插空去排呢，所以我们想尽量在10月中旬能够推出来。 嗯， 是这样。 好的。 嗯， 那如果可能的话呢，10月中旬在你们公演的时候呢， 嗯， 我们去录一下， 那太好了， 然后呢让大家来听一听郭伟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太好了，嗯，好。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百人工程， 讲述青年艺术家的生活故事，展示跨世纪人才的艺术历程。 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特别节目， 电波过处，百花绽放。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系列特别节目，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入选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的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优秀程派青衣郭伟。 大家好。 通过上半段的跟大家聊天呢，大家对于郭伟应该说有一定的认识了啊。 嗯，是的。 郭伟，你是97年进的北京京剧院？ 是的，97年，毕业嘛，完了就直接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了。 嗯，那今年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8年了 啊， 嗯， 8年，你说长不长？你说短也不短了。 是 啊， 但是觉得一晃就过去了。 一晃就过去了。 嗯，对。 但是到了北京京剧院以后呢，担负了一些什么大戏的一些角色？ 我基本上在北京京剧院都演了我的程派代表剧，像《锁麟囊》《荒山泪》，《窦娥冤》，《春闺梦》，等等很多。还有呢，就是排了一些新戏，像《一亭遥》，还有《刘罗锅》，还有跟那个中国京剧院那个耿其昌老师合作的《瘦马御史》， 哦， 就这些大戏，新编历史剧。 嗯。那应该说演的戏也不少。 嗯，很多了。 不仅呢， 嗯， 演程派的一些戏，其他一些流派的戏呢也演。 对，像那个，吕布貂蝉，还有杨门女将之类的，我都会演。 都会演啊。 嗯， 那是在哪年又从北京京剧院这个二团是吧？ 对。 又跳到这个梅兰芳剧团了。 刚刚 过去的。 对对对，哈， 嗯， 已经过来一年了。 那就是2004年。 对 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怎么说呢，是因为改革吧。京剧院改革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被分到梅剧团了。 梅剧团了。嗯，当时是跟着这个李宏图团长一起过去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原来之前我们是在，我刚进院的时候是在二团。 嗯， 完了以后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了一团。一团一直跟李宏图团长在一起工作合作。这样呢就是一直合作的很愉快。所以呢改革以后呢我们 一块儿到了梅剧团，对， 嗯， 再次合作。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你说这个你是唱程派的， 嗯， 程砚秋程派啊， 嗯嗯，是， 但是到了梅兰芳剧团， 嗯， 那你这个程派剧目会演的很多吗？ 嗯，我想，嗯，因为我们的团长是梅葆玖先生， 嗯， 梅葆玖老师。我想呢，我觉得这个派和派，派和派之间呢，我觉得都是互相的，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 嗯， 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抵触。嗯，我觉得 比如说这回咱们团就为你排了一个孔雀东南飞 啊，那是院里， 就是，哦，这是院里的， 对，院里为我排的这个孔雀东南飞。 嗯 嗯，是的 啊，应该是没有什么抵触的。 对对对，应该是没有，因为一个团嘛，嗯。要唱很多戏， 嗯， 要应付很多很多的场， 这个流菜是这个非常多的，啊， 对对对， 也应该是共同发展， 对对对，共同发展， 嗯，流菜流派 流派，对对对对， 嗯， 是这样。 那么刚才为什么我提到这个李宏图团长呢？应该说你到了京剧院以后就跟他在一起， 嗯， 后来呢你们又一起到了梅兰芳剧团， 对， 应该说你一直是他的兵了。 是，嗯，我们都在梅葆玖老师的领导下吧。 嗯嗯，这个他对你也是非常了解的。 对，他对我很了解，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嘛。 嗯 嗯， 那你想听这个李宏图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想听啊。 嗯，好，那咱们一听听，就是李宏图团长呢是怎么说郭伟的。 好的，嗯， 尊敬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小生演员，叫李宏图，现在在梅兰芳京剧团做常务团长工作。首先在这里感谢你们多年对我们京剧事业、对我个人、对梅团的支持。百人工程这件事是一件咱们北京市委这个宣传部做的一项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第一届参加的百人工程，也应该说是受益匪浅。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有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个展示这个机会，我觉得非常难得。那么作为郭伟呢，就从他毕业以后到青年团，一直到一团，现在到梅团，我们在一块儿这个一块儿工作了有这么四五年的时间。他是一个应该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年轻演员里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将来发展的是一个京剧这块的领军人物的这么一块材料。但是一块好的材料需要方方面面的打磨加工提高，他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郭伟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另外也是各级组织对他的关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想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使他自己上这么一个台阶，让观众也认识到就是郭伟在这几年不懈的努力当中又有一个新的提高和进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演员都应该说德艺双馨，实际这是咱们的一个追求。郭伟自身的条件作为一个唱戏的好材料他具备了，但是作为一个很优秀的做人还缺乏什么？他的优长什么？他的优长就是对人很真诚很实在，也很厚道的这样一个，那么他是一个比较稳妥比较朴实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按部就班的走自己的道，兄弟姐妹在一块开玩笑，可能身上还有一股傻气。嗯，从咱们传统的观念来讲，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因为把他看成自己小妹妹这样的这种关系，所以就反不管他爱听不爱听就说他，他也能够欣然接受。我觉得这就是他可贵的一面，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哎呦，这方面还不足，包括在生活当中这个为人处事啊，这也是要需要学习。因为郭伟能够进入这个百人工程，这个也是一件这个他个人的喜事，和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大喜事。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领衔主演，能够有这个机会进入这个平台，那么也是整个剧团发展的一个快事。我作为他的一个同仁，能够有这个机会借这个栏目，为郭伟说上几句，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好，那么刚才听了你这个团长对你的评价，你觉得准确吗？ 应该说，他对我真是很了解， 很了解啊。 对， 我记得刚才他说当中，这个郭伟呢，应该说是在不久的将来，应该是这个程派的领军人物了。 哎， 对你真的是抱有很大的期望。 对对对， 嗯 嗯，我反正一直都在他们这些可以说大哥的领导下吧。 嗯， 反正一直在努力。 嗯， 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宏图哥刚才说的 那个境那种地界。 对对对，那种境界啊。 对， 我觉得哎呀真是太难了。 是挺难的。 你看你到这个京剧院已经八年了， 是 八年，应该说还是小有成绩。 嗯，还行， 但是还得要快马加鞭呢。 对对对，是的。嗯，我现在就是也是很着急，所以一直都在努力。嗯，从来没有停过。 嗯，是，其实你们这个程派的应该说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嗯， 比如现在一提到这个程派，什么张火丁啊， 对， 李海燕呐， 对， 然后现在呢又从东北来一个迟小秋， 对对对， 等等的都是不错的。 对，都很好， 所以真得快马加鞭了。 是 啊。 嗯， 这次呢这个百人工程也是一个机会。 是。 嗯， 对。 那你怎么看这个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你入选这个事儿？ 嗯，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像我这么同班大的这种女孩很多，在院里也很多。嗯，所以我能够记住他们这个百人工程呢，我觉得哎呀真是也是给我一种鼓励。我想我要进去了，我就要更好更好的发挥自己，更好更好利用这一次给我的机会，我能够更上一层楼。 嗯嗯，是的是的，多好的一次机会。 嗯，对对对。 嗯，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戏迷朋友说，你看你们从头说到现在都快一小时了，我们也没听到郭伟唱几句啊。其实刚才录的这个片段当中听了你几句唱。 是 这样，我们特意呢选了一段呢郭伟演唱的《荒山泪》，由于时间比较长这段戏。 嗯， 咱们这样，咱们听到哪算哪好不好？ 好的。 嗯，咱们听听郭伟演唱的这段《荒山泪》。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郭伟演唱的这段《荒山泪》呢，咱们只能听这些了啊。 嗯， 咱们伴着来提说，好不好？ 嗯、好、嗯。 那么这个郭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孩了。其实看你的这个外表呢，跟京剧怎么也是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 啊，有点看你的外表，有人说你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歌手，有人可能更能相信。 反正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你是电影演员吧？ 所以呢，你说你这么年轻的这个女孩子啊，还是这么时尚，你怎么喜欢京剧呢？ 可能我也是心态的缘故吧。我是怎么说，内向的女孩， 嗯， 我比较喜欢静，我不愿意就是到外边去玩啊，去什么的。所以呢，我可能因为京剧嘛，可以自己在家里去看看录像啊，听听录音呐、啊 嗯， 可以自己学，可能这样才促使我啊一直在学习京剧。嗯， 实际上呢，在这将近20年的这个整个你的艺术生涯当中呢， 嗯， 其实可能有很多的诱惑， 对， 嗯，但是为什么促使你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京剧舞台去干别的啊？ 嗯、 这应该是还是有原因的，你细细想过吗？ 我想过， 嗯 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的，因为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京剧的，热爱京剧的， 热爱喜爱，这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嗯、我想过，我说我也自己问自己，我说为什么呢？ 嗯， 但是最后总结出来，哎呀，还是喜爱它，我离不开它 啊。 嗯， 其实你说现在唱京剧呢，演出也并不是特别多， 不多。 从经济方面呢，也不是说就特别来钱哈。 哎呀，根本就不能说来钱， 根本就不能谈经济。嗯、 哎，对对对对对，嗯、是的 啊。你说成名呢，也不是很容易。 对，特别不容易、 啊、 因为它本身市场已经变小了， 对， 所以要想成名的话就更不容易了、嗯、 所以呢、嗯、这方方面面考虑来考虑去呢，只有一条，就是说对于京剧的热爱， 对， 嗯， 是 让你一直固守了这么多年， 没错、啊、嗯， 那我想呢，你还是没有白费，付出没有白费、 嗯、 现在各方对你还是比较认可的，当然了、嗯、还是需要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对， 嗯， 是的。 其实说到郭伟呢，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也感觉到了，就像一个邻家女孩一样，非常亲切，非常平和啊、 嗯。 刚才这个李宏图团长还说你平时有点傻气啊。 对，我这人就是、哎呀，做什么事不过脑子的， 大大咧咧的。 对对对，想说就说了，不想说就不说了， 是个典型的北京女孩。 哎，对对对、 嗯， 我是北京女孩， 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 土生土长 啊、 嗯。 所以我一看你还真是有北京女孩那种比较大度。干什么事有的时候，当然除了艺术之外、啊嗯、其他有些事情 我不会放在心里， 不是很认真， 对，不是认真的，嗯 嗯, 嗯， 是， 所以呢你的心态总是很平和， 对、嗯、没有那种啊大大悲伤大那什么，没有，嗯，很平和、嗯、 平时喜欢做一些什么业余的一些事情啊？ 嗯，其实我的业余生活呢很简单、 嗯、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爱玩的女孩，所以呢我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头， 嗯 嗯，看看电视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啊，跟小朋友什么逛逛街之类的 啊，这是需要的时候， 嗯， 就是比如说我需要什么东西了，要去那商场去买、 嗯、 我可能约上啊朋友啊一起出去玩啊、嗯、出去买。 听说你还喜欢养狗是吗？ 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动物 啊， 嗯， 还蛮富有爱心的。 对，我最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小动物， 嗯、 不管什么样的小狗我都喜欢 啊。 嗯， 有人说这个喜欢动物的人呢是特别富有爱心的人， 嗯、 你觉得这对吗？ 我觉得我自己挺有爱心的。 自己说出来了哈。啊，那么这样，咱们听一听呢，你的小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好不好？ 好的，嗯。嗯， 京胡演奏员汪佳颖，郭伟姐的戏由我来拉。然后虽然到这儿的时间不长，有一个多月，但是嗯，相处起来非常愉快。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大大咧咧的人，但是呢在专业上嗯非常认真，而且他不会有什么针对性。嗯，就比如说我们在练吊嗓练习的时候，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会直接的提出来。我是那种不希望间接的或者是模糊的跟你说你这点哪点做的不好，我不舒服，我是希望我们直来直去，这样沟通起来，包括合作，包括对将来我们合作默契的发展都会有很好的很大的好处。我们平时也有逛街，然后我们逛街他真是对这些东西特别无所谓，而且嗯 对专业认真到什么，我们六日有时候都不休息，因为我家住得很远，我住在西三环，我们的单位在南三环，我要是坐车过来要一个多小时，他每天早晨就把我扒起来，我要六七点钟起床，然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这边，我们俩来对唱吊嗓，然后在排练厅他走着身段，我们这样的配合练习，我想将来我们的合作会更愉快，很愉快。郭伟的爸爸妈妈对我们非常好，然后我们俩经常中午完事以后就到他们家去玩，去吃饭去。最可怕的就是他们家那六只狗，五只英巴，一只博美。每次我坐在沙发上，那六只狗就跟爱狂风暴雨的呼就扑在我的身上，太可怕了。 本周末大中中央 咱们只能是听到这儿了啊！哎呦，刚才他提到你家里养六只狗是吧？ 对，因为我特别的喜欢， 嗯， 所以每次小狗，我们家的小狗要生小狗的时候，我都舍不得给人， 嗯， 我都要自己留下一只 啊， 嗯， 哎呦，那你们家这房子得有多大呀？六只狗得占多大空间呢？ 是啊，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从心里喜欢小狗 啊，真是，嗯。好了，咱们呢从开始聊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最后各位还想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 我希望呢听众朋友们能够到剧场来看我的戏，能够一直关爱我，一直关心我，有什么就是说在台上看见我有什么毛病啊，不好啊，可以给我来信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 其实要多提醒郭伟啊， 对，要提醒我，省得我会走一些就是不该走的弯路。 好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郭伟呢能够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谢谢。 确实京剧呢被称作是东方的歌剧，将京剧呢称作是东方的歌剧呢，是因为啊它这个剧种呢都是集这个歌唱啊、舞蹈啊、音乐啊、美术啊、文学于一体的一个特殊的这种戏曲形式了。那么应该说呢，京剧是舞台表演艺术，舞台表演艺术呢就是人才的艺术了。在京剧艺术的发展和传承上面呢，需要像郭伟这样的年轻力量。我们也是由衷的祝愿呢，郭伟能够继承弘扬程派品格和艺术，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争做德艺双馨的程派艺术传人了。 好，我一定努力。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市新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系列节目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李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郭伟，他即将为大家表演的是《荒山泪》的片段，请欣赏。 Thank you. 臣叫活受罪， 奉了老爷之命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跟上回一样还是每人一贯钱。 对了 伙计啊，咱们上谁家呀？ 咱们这么着，信马由缰，走到谁家要到谁家，你瞧怎么样啊？ 哈哈，走到哪儿要到哪儿，这主意不赖，走着 走着。 哟，到了高家了。 哎，上高家去要。 叫门，开门。 爷爷，爸爸， 快着点啊。 谁呀？ 出来就知道了。 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哎呦，你嫌烦了。你们家大人呢？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让老虎给吃了。 啊，他该死啊， 让老虎给吃了。那么你们家还有谁呀？ 还有我妈呢。 叫你妈去。 怎么了呀？ 快着点吧你，这孩子真讨厌。 妈呀，您出来瞧瞧吧，那两个公差他们又来了。 大点声叫。 你等着呀， 快着点儿。 妈呀，您出来瞧瞧吧，那两个公差他们又来了。 使劲叫。 这不出来了。 您这是怎么了？ 苦力莫家不幸，我公与我丈夫是因无钱纳税，去往山中 是你们家的事儿，我们管不着。 快拿钱去。 二位上茶，多多宽大些吧。 少废话， 拿钱去。 别磨蹭，拿去，快点着，快点点。 小 孩子少废话啊！ 上差苦令我家不幸，宽大些吧。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放下，放下， 少废话，搁着，快快。伙计，哎，收钱，哎，走人。 哎呦，什么事儿啊？ 少管闲事，走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京剧院的郭伟在上海逸夫舞台李文敏程派教学展览演出当中演出的《荒山泪》的片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